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白云是神女的面纱，你给我亲切的向往，那花郎就在日月下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伞下我就化成了你的浪花，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伞下那长长的回声哟，也是我的情话喽，我的伞下那长长的回声。是中华的潇洒，你给我永远的悸动，那梦想怎能不开花，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伞下你就造成了我的牵挂，喊一声你哟，我的伞下这心中的我的伞下这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

们劳动有歌唱，永远在一起啊。 长江不呀不停。